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30集，纹身。展昭等人从太学出来，莫名觉得又被卖了一次。感情林夫子让他们去太学的真正目的是这个，可偏偏天尊阴侯加小四子这三个闲人还兴致勃勃，准备好好研究一下怎么参加寺院比试。展昭叹气，刚才他们问了林夫子关于送朱元儿扇子的人的线索，林夫子当然是不知道的。再说本来线索也不充分，太学大多数学生都是清清秀秀的书生样子，天晓得那人究竟是谁。众人刚出太学大门，后头欧阳纯华他们就跑来了，还有赵兰和依依。 你们去哪儿？你去鬼宅吗？ 你想干嘛？ 我们想去看看那个金素。 赵兰双眼亮晶晶的，大概是听南宫回去说了，所以想亲眼看一看。展昭看了看歌青，那意思是问他可以让赵兰去吗？赵兰就眯着眼睛看歌青。 如果大家都去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时书院里凌霄也跟着林夫子一起走了出来。林夫子也对那金素有些兴趣，大概是刚才王夫子回去说了。展昭看看天色还早，现在也没什么线索，不如走一趟吧。于是众人转道去金家老宅。天尊一把拽过凌霄，说他爹欠自己一幅雪松图，说的凌霄莫名其妙。得知天尊在他家出事前跟他爹有过一次会面，凌霄倒是认真了起来，答应给他画图，梅兰竹菊要什么都能画。但是他请天尊详细回忆一下，当时他爹跟什么人交谈过，有什么不妥。展昭听到十年前的命案，也觉得有些离奇，就跟着去听。而另一边，欧阳少征跟赵普他们正聊，说是曹兰和蒋毅这几天当班守着金家老宅，晚上竟然有士兵说撞到鬼，十分的诡异。白玉堂对闹鬼和旧案都没什么兴趣，于是慢悠悠地走在后边。队伍的最后有一辆小马车，林月一和赵兰在马车里，歌青走在马车一侧，马车门口坐着打哈欠的林业火。赵兰毕竟是金枝玉叶，总不好满大街跑。白玉堂回头看了一眼，就见歌青突然对他招了招手，五爷放慢了点脚步，等后边马车上来，两人并排走在一起。歌青对他指了指马车里，白玉堂不解，就听马车里赵兰正和依依讲话。 你确定吗？感觉好像啊。你再看仔细点。 依依撩开车子的门帘让赵兰看，林业火靠着门框看俩姑娘。 看什么？ 赵兰眯着眼睛望着前边并排走的天尊、凌霄和展昭，挠头。 真的挺像的，身材好似差不多哎。 白玉堂有些费解地看歌青。 公主刚才说凌霄很像那天她在林夫子书房里看到那个偷书的白衣人。 确定？ 白玉堂微微皱眉，歌星一耸肩，那意思你也知道公主什么眼神，离开十步就朦朦胧胧，二十步糊里糊涂，三十步男女不分，四十步人住不分，五十步外就遥望星空了。白玉堂皱眉，怎么就这么巧，偏偏唯一一个目击的眼神差成这样。 背影都差不多吗？你确定是像？ 感觉。 白玉堂看了看林业火，林业火眯着眼睛看凌霄的背影琢磨。 这小子是中还是尖的呢？ 可是那天凌霄想法子找被烧的书没少处理，看着并不知情啊。 也许是有人相似，也许欲盖弥彰吧。 其实也不一定，没准是我看错了呢。凌霄看着 也不像是坏人啊。 有个法子可以试试他。那天绑架公主的时候，秋剑他们都还在开封府大牢里。如果凌霄就是幕后主使，那么秋剑他们应该认识他。 众人都点头，白玉堂想了想，走上前几步，对赵普耳语了几句。赵普微微一挑眉，叫来折影和紫影，让他们去把秋剑提出来，叫他们认一下凌霄。众人不动声色，继续赶往金家老宅。到了西山山脚下，折影和紫影回来了，他俩刚才已经提着秋剑跑了一趟，在不远处瞧了一眼，秋剑摇头说凌霄并不是跟他们做交易的人，那人看着还要斯文一点，长相也不像。于是白玉堂等人看了看赵兰，赵兰坐在马车里摸下巴， 果然是我看错了吗？ 众人上西山，赵兰和依依走在白玉堂身后，此时前边有黄成军设下的路障，凌霄正扶着凌夫子往上走，在路障前他把路让出来给夫子走，自己一个翻身轻轻巧巧地越过了那路障。赵兰正好瞧见，摸着下巴歪着头，白玉堂微微侧过脸注意到身后，赵兰显然还有疑惑，跑来跟他一起并排走的展昭也回头好奇赵兰怎么了。 真像，特别是刚才翻过栅栏的动作，跟那个人翻窗的动作一模一样的，还是我记错了。 展昭不解地看白玉堂，白玉堂低声跟他说了两句， 如果看错了那另当别论，可如果没看错，凌霄真是那个偷书的人的话，起码说明了一点， 偷书的可能是他，但是安排秋剑他们绑架公主以及烧了书架的人未必是他。 凌霄的背景并无大问题，但是他来开封与其说是来读书的，不如说他是来调查他父母死因的。 说话间，众人到了半山腰的岔路口。半山腰这里有一个黄成军的小帐篷，从这里分两条路，一条是去后山，一条是上金家老宅。今天众人来巧了，曹兰和蒋毅正交班呢，曹兰准备走了，正跟蒋毅嘱咐着， 你晚上注意一下。 注意什么？ 昨晚上巡金家老宅的一队士兵看到个女鬼，有两个胆小的吓坏了。 女鬼？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想到了那天爬山崖找缝隙的那个白衣人，本来以为他从后山逃跑了，难道又折返回了金家老宅？ 这宅子邪了门了，已经有好几队士兵说晚上看到鬼影了，这样下去人心惶惶的， 找个笼子想法子抓起来。 曹兰和蒋毅无力，果然他们元帅看到什么妖魔鬼怪都想抓住养起来。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鬼魂他们是肯定不相信的，但是不止黄成军，其他误闯或者进来想偷盗的人都曾经在宅子里遇到过鬼，那鬼魂为什么死守着金家老宅不离开呢？黄成军中不乏高手，要神不知鬼不觉来无影去无踪，那鬼魂的功夫应该也相当了得。展昭就有些想今晚蹲点来守一守这鬼魂，和展昭有同样想法的不在少数，赵普和林业火都有兴趣，于是众人相约今晚守住金家老宅，看看那鬼魂究竟是什么来头。看了三头金驼的塑像之后，歌清就把赵兰送回宫了。林夫子对着那尊巨像啧啧称奇，凌霄仰着脸站在金像前看着，似乎若有所思。被赵兰这么一提醒，展昭和白玉堂都多加了一份留意，观察了一下凌霄。该怎么说呢？这少年虽然年纪轻轻，但感觉似乎有不少秘密。庞玉抱着胳膊看凌霄， 哎，看啥了？ 凌霄回过神，看了看庞玉，有些迟疑地摇了摇头，包岩也凑了上来。 这东西白天看着，竟然比晚上看更吓人呢。 其余众人也点头，的确， 晚上看起来反而不吓人，白天看着莫名觉得妖气冲天的，大概跟脸实在太丑有关系。林霄沉默良久，突然开口： 我好像见过这东西。 闻言众人都一愣。 见过画像还是实物啊？ 不是画像，也不是实物，是纹身。 你见过什么人纹这个在身上了？ 我爹。 什么？ 我爹背上有这个纹身，但是只有一个头，是左边那个，并没有另外两个。 边说林霄边伸起手遮挡住自己视线中中间和右边两个舌头，又确认了一下，点头： 没错。 你小时候没有问过你爹这个纹身吗？ 我爹很少脱衣服，他也不跟我一起洗澡，我是一次在他洗澡的时候跑进房间偶然看到的，爹可生气了，把我撵了出来。 是刻意隐瞒吗？ 我那时候太小，问过我娘我爹背上的是什么，我娘嘴动了动，我没听清她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一直记得那口型，后来想想可能说的是罪孽。 罪孽？ 我以前也怀疑过我爹背上的纹身跟他的死有没有关系，但是直到刚才我都以为那纹身只有一个头，看了这东西才知道原来是有三个头的。 那你爹背上的纹身是少了两个吗？为什么少俩头啊？ 林霄摇头表示不清楚。只是这三头金驼以及金家老宅的命案竟然和十年前发生在杭州府的命案联系了起来，还是出乎众人的意料。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尊尊。 小四子，你怎么在这儿？其他人呢？ 爹爹去善堂坐诊了，舅舅去军营了，猫猫白白约会去了。 约会？ 是啊，猫猫白白一起出门，我问他们去干什么，小林子这么说的。 哦，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在家了呀？ 是哦。 那我们去玩吧。 不行哦，尊尊，你要跟我待在家里的。 为什么？ 编剧姐姐说你光吃不干活。 嘿，那小丫头。 尊尊，编剧姐姐说你要是哪天主动干活了，她就给你买古董哦。 啊，真的吗？什么都可以？ 对哦。 哎呀，这好办，看我的。小家伙们，我想说什么你们知道的哟。 尊尊不认真哦。算了，还是我来帮你拍。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为了尊尊的古董，记得多多订阅分享哦。